你，你恩爱我的情。

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 千秋万代，千秋万代，造化。